咁今日就熱鬧啦，湯哥，今晚咧我哋有流浪夫添啊， 係嗱，咁我哋咧就起啊。下一個問題之前咧，咁其實我哋應呢個球迷嘅要求咧，其實有樣嘢要做喎，你唔記得咗喎？ 哦，咁你即係嗱，我琴晚就都聽好多，成場波咧聽得最多咧就唔係氣氛聲啦，而家 係 就流浪會嘅會歌啊，久唔久就整兩句出嚟。 因為我哋就坐正啊，即係流浪球迷嘅後邊嗰排啊，好熱鬧啊！ 啊，唔係嗰個。 原唱者， 原唱者個 hit rate 最高咧，喺 YouTube 個 hit rate 最高咧， 都係始終都係， 都係始終都係嗰個原唱者將，咪哼兩句嚟聽下， 唱幾句啊？這制服一穿上，彰顯鬥志的徽章，擊擊掌，戰意旺，打氣聲更響，靠鍛鍊，刻苦幹，技藝才能都增長。攞攞獎，志氣亮，必會越戰越強。嘿，風霜混沌的天氣，抖擞幹勁不退避，發奮圖強守綱紀，靠技術創契機，為你們歡呼熱烈打擺，抱出自勝必殺技，刀跨頭隨加窩裡。有實力就是你， 一代鋼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十點鐘。 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實大家都在喝緊酒，而最後都是會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麼落肚？而喝酒是否為了求醉那麼簡單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饮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記住收睇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有我侯翠珊同埋台長主持嘅節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錦祥，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今日我聽你講啦。 好嘅，再斟。 哇，台長。 再斟再斟 再斟再斟， 好，斟斟斟斟斟， 今日兑晒佢。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周時同大家見面啦！今晚實在太多新聞啦，因為有啲係突發嘅。舉個例，譬如英國同法國無厘頭打起交上嚟， 真係啱發生嘅， 都唔係啱發生嘅，就係但係好似真係開咗，即、就、係、是、好似真係有啲對峙啫，對峙啫，但係都係話大佬呢個就係自拿破崙以來未發生過。咁另外就蘇格蘭嗰邊有大選啦，咁我哋唔知跟唔跟到個時間，因為可能而家仲點緊票，但係嗰個 implication 啫，對於香港人嚟講就會唔會係蘇格蘭加翻入呢個歐盟度啊？即係太混亂啦而家啊！但係即係呢個 angle 其實幾有趣嘅，但係我哋希望睇下嗰個事情嗰個最新發展，即係先至睇下有冇時間，因為實際上今日太多嘢咧，就變咗阿張生嗰度咧，佢講緬甸嗰度就要濃縮少少啦，係嘛？咁事實上大家知道啦，而家呢個節目真係非常非常之長，因為到第三節之後，仲有一個最 重要的環節，就是移民啦。OK， 而家唔係叫移民啦，要叫逃犯。 逃犯啱啊，逃犯喎嚇。 係啊。 嗱呢單嘢我陣間可能都要觸及少少，但係最新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就極度搞笑，唔好話搞笑啦，呢、這個都係有少悲劇感啊！就係、是、竹篙灣嘅隔離中心咧，啲、人食隔離餐之後食物中毒，16個。咁又話今晚咧就杯麵啦，杯麵唔會有毒噶啦。OK。嗱，講到啲新聞咧，近排啲新聞咧，我真係唔知道。即係如果你話好上心嘅話咧，其實你做唔落去嘅，因為日日都即係有啲好荒謬嘅事情發生啦。即係譬如而家呢個隔離中心、檢疫中心咁樣。咁第一樣嘢就係嗰、那個檢測，應該係檢驗啦，又係擺烏龍擺到暈嘅。即係關嗰間唔知咩公司嚟㗎啦，即係大家淨係知道係應該係中資公司啦。如果有錯讀，就矯正我啦。第二樣嘢就係你檢驗之後基本上都唔中。咁咧就前兩日仲發生一單嘢，就係佢哋去呢、這個即係封咗呢、這個應該薄扶林嗰度啦。咁入邊有四個醫生喺度，搞到醫院做唔到手術，係咪？譬如話你而家出現嗰個印度傳，即係傳呢個印度變種傳咗入嚟啦，你又把關不力，係咪啊？咁好彩啦，暫時嚟講你睇唔到話即係爆第五波嗰、那個嗰、那個跡象，但係我極度相信就係即係只不過時間問題嚟嘅。 咁同埋半山有一棟大廈有十幾户咧，就拒絕係去依個隔離。 啊，咁唔係半山啊，大佬。咁人哋喐啲就出律師信噶啦嘛，係咪啊？嚇，咁呢啲就唔係咁好恰嘅，你唔係呢頭深水埗。不過你深水埗行落啲，你都唔係好恰噶啦，我話俾你聽。你遇到嗰班即係非洲朋友啊，南亞都即係已經係好咩嘅老猛料噶啦，佢下邊嗰班非洲朋友嚟噶嘛。好啦，今日咧，即係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就唔想咁強批判性嘅，但係有幾單新聞咧，我又覺得實在睇。真的可以講叫離譜啦嚇！首先呢、這個即係食物中毒嗰度，你肯定駁我啦，話而家你住酒店啊，酒店都有食物中毒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唔可以咁講咯，即係因為而家你嗰個隔離嗰、那個數目越嚟越多啊。其實你個政府應該即係做一個好啲嘅準備工作，係咪啊？即係你唔會喺度倒瀉落海。喂，你想隔離個原因都係你想。即係令到啲人佢嗰個保持到個健康嘅，而家你唔係啊嘛，屌可能嗰家隻食物中毒又入翻醫院，屌你咁你點搞咧？係咪？ 醫院都你話酒店有，但係大家諗下，酒店有幾耐先發生一單咧？ 係，同埋嗰間嘢風暴嘛，點解個肺？ 係咯， 啊真係，好啊嗱，咁咧就要批評嘅嘢咧實在太多，但係有一兩單嘢咧，即使我寫過咧，其實我都要即係今日要。要再講啦。我今朝即係今日交文嗰陣時候，我都有寫呢單嘢，就係呢個 Tricky Duck 嗰單嘢啦。嗱 ，Tricky Duck 嗰嘢，我簡單去複述下，即係琴日發生過咩事。琴日就下午，一班即係國安嘅警察就去咗呢間喺荃灣嘅鋪頭啦。咁職責咧就係、 少人添㗎，派咗唔少人出動 嘅，五十個人以上。咁職責嘅老闆周小龍喺度啦。咁跟住咧就入咗去之後，咁啊走一輪啦。跟住就譬如啲客要走出嚟，就要問，要 查做曬記錄， 做曬記錄啦。 問埋話，問話添，仲有 問話喎，咁樣係嘛？好啦，咁嗰個原因係咩咧？喺啲講呢個原因之前，大家要睇留意一下，就係喺琴日文匯大公都開，即係出咗文出嚟，去話呢一個Tricky Duck 在荃灣呢間鋪有播毒，毒就是呢個毒瘤的毒啊！跟住入邊有啲雕塑，同埋咧佢呢個側邊嗰度咧就懷疑有呢、這個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呢一句口號喺度。好啦，嗱、那個問題喺邊度咧？那個問題就係喺上邊呢嚿嘢，即係呢個設計嚟噶嘛？咁你睇咗啲咩出嚟咧？咁樣冇啦，你。即係你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哇！你睇到即係係一個煽動標語，你睇到我睇到係線條嚟嘅啫，我睇到一個設計嚟嘅啫。佢話：喂，而家嘅問題咩？就係、是、喂，我入去買嘢啫嘛，大佬，你要搞，你有真憑實據咪拉人封艇咯。咁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行入去翻嚟一個鐘頭，咁跟住咧出翻嚟，我收袋咁樣。 嗱，去到呢個地步咧，就只能夠去講一樣嘢，而家係警察國家啦。嗱，講呢個都冇乜效果噶啦，即係而家。喂，乜嘢都可以發生噶啦，係嘛？就算呢度啊嘛，哎呀，阿上嚟，喂，我懷疑你乜乜乜，咁跟住就講開法，跟住滴你翻去，講緊可能幾個月， 嗯， 啊、好似胡志偉咁樣，我係連送終都唔得嘅，不過最諗起批咗啦 ，OK， 好啦，咁我問有幾樣嘢，你個政府係要解釋嘅，第一樣嘢就係呢個算唔算滋擾先？你喺咩條件之下，咩情況之下，你走去一間鋪入邊？你告訴他你懷疑有什麼，現在連這個都不說，一進去十一輪沒事出回來、 重點就是說不是不說，只是周小龍問他什麼事，我不需要告訴你，這個很 重要的問題來的，是很重大的問題來的，我不需要告訴你就來搞你拉你、這個其實就完全就在過往來說是不合法的，在過往就算香港來說 香港都不行的嘛，的在香港都不可以做這件事的嘛，的現在大衛 有一條國安法之後是什麼都可以的， 但國安法有沒有受了這麼權力 啊， 喂，冇講嘅喎，咁但係佢任佢噏嘅喎，咁嗱，你如果話啊唔係啊，國安法有授予佢咁嘅權力，更加恐怖添。咁我哋香港人係唔係就即係喺個陰影之下？你其實你隨時屋企有個人入嚟，佢唔需要話你聽就同你守屋嘅喎，佢就即係佢，喂，你犯咗國安法，咁可以入嚟你屋企守屋嘅喎。你在那個時候你不說我沒有犯事就不用怕，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不是有沒有犯事的問題嘛，現在我 再探討的問題就是這個電話騙案的問題、因為已經人中了招就打給你我是國安、現在你喂犯了國安法，喂你給錢入個戶口，我都不明白、為什麼犯了國安法要給入個戶口、要轉錢呢，但是又真的發生，而我不是剛剛收到這個，是你警方自己說出來、是今年即係舊年啊，嗰個電話騙案比前一年係多成八成喎，大佬八成幾喎？咁其中有十幾單係喺呢個國安法嘅，即係涉及呢、這個即係自稱係國安人員嘅騙案嚟喎、好啦，嗱，你而家即係翻轉頭就係、是，喂，呢、這個咪資本主義社會先？佢真係賣嘢，你有犯法，咁你咪告佢咯，係嘛？拉人咯，咁你而家唔係。咁連話連佢問你係咩理由，你都唔需要同佢都唔中佢答。咁喺 唔 喺嘅？ 佢唔答啊，淨話俾佢淨同周尚講，我唔需要話你聽， 唔需要話你聽，係咪啊？即係咁嘅方式講，係咪啊？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你可以博啊，喂，佢高調啫，阿周小龍係咪啊？佢啊成日出嚟即係撐啫咁樣。咁而家唔係呢個問題啊嘛，而家 問題就係你而家高調有罪咩？ 啊， 你香港邊條法例？不容許他這 樣做，整個國安法的最大 最大的問題在嘛，我們一直都講過，其實所有香港以前即一直以來的法例很清晰、我偷談、我知道偷談，喂，這個不是、我隨時都有，譬如我舉例，我走在街突然間有人說喂你犯了國安法，我當時我應該尋找些什麼 的支援呢、律師都未必得過、律師都未，即現在去到這個地步呢，即我想很坦白地講，就是你做生意的人你都要思考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勒索的問題、即剛才我們 很強調，就是現在不是你高不高調的問題、你低調高調是沒有分別的、隨時現在可能有一個位置就是跟著就入你的了、而是你是沒有權問是什麼理由的、所以呢就導致了一件事，就是很多人就可以利用呢個我係呢個國安警察，我係國安呢樣嘢咧，就走去可以令到你可以俾錢或者去做一啲嘢啦。咁呢個問題我唔知道警方係點答啦，即係話而家有人自稱係國安嘅話，咁佢係定唔係先？ 因為最近有幾單都係數目唔細嘅騙案嘅。 啊，聽講阿 Rosemary 個媽媽啊嘛， 2400萬 啊嘛， 2400啦， 係 啊，咁同埋就係再上禮拜嗰個九十幾歲啦， 幾億啫嘛， 兩億幾，係啦，咁呢啲佢就冇透露詳情啦。咁係咪咁通常嚟講咧，啲騙徒咧即係都係用呢啲恐嚇嘅手段。咁我哋即係喺即係過往經驗裏面告訴我們，其實這麼大筆的騙案來說，很大程度是說容易你犯了一些國家安全的問題、所以你的財產 還有理論上這麼大筆錢你應該 trace 到的嘛、 佢走得去，即係佢個移咁大筆錢移動，你至喂你而家開個户口啊，你試下即係無厘頭入幾百萬落，一千幾百萬落去啊，佢都問你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香港係越嚟越奇怪咯，即係越嚟越荒謬咯。咁有啲人頂唔順咧，佢哋去移民咧，或者係離開咧，就唔係逃犯嚟嘅。 嗯， 佢係要避巡。 我今日見到人就講得好好嘅。你寧願做逃犯定係做囚犯？嗱，咁我喺今日網上我見到有人咁樣講法。 係啦。 嗱，咁同埋即係琴日嗰個即係依一單案啦。咁其實我令我諗起啦，依啲港警察佢嘅做手法，其實同納粹時候嘅一個。 蓋世太保， 蓋世太保 有咩分別呢？ 係啦， 嗱呢個我哋一個疑問嚟嘅。 嗱，蓋世太保咧有一個權力係咩咧？叫做咧預防性逮捕權。 係預防性逮捕權啦。 嗱，你唔使有，你唔使做咗乜嘢違法嘅嘢㗎。我 覺得你將會違法，咁就可以拉得你啦。咁而家已經係咁嘅情況啦。即係我哋好強調一樣嘢，而家為你拉入去，你舉個例，譬如好似胡志偉或者其他啲咁樣，你係冇得保釋㗎嘛。連保釋個，咁佢係咩嚟？一佢係葉繼歡啊。他連去嗰個拜佢，即係佢出席嗰個喪禮，即係瞻仰個雲月呢個爸爸個遺容，都搞咁麻煩。咁啊，應該有啲人有個質疑嘅嗱，即係話咧，而家懲教署又話你可以 zoom 上去啦。咁譬如你 zoom 坐監啦，虛擬坐監啦。 咁即係喺個即係喺網上啦，咁啊公務員嘅群組一個公務員消費對面咧，就有人提出喂。一胡志偉一個五十幾歲嘅叔，你哋懲教署其實有一個特別部隊咧，係可以咧係即係控制呢啲人，即係你想停啊，其實重返上庭咧都會出動呢個部門啲人嘅。咁呢、這個 嗱呢、這個補充啊，懲教署有飛虎隊嘅， 係啦， 懲教署自己嘅 係啦，那個名稱唔同嘅。咁、啊、你班人係咪話表示係做唔到嘢咧？啊、做不到嘢嘅時候，咪去解散佢啦，係咪啊？係咪啊？咁亦都係咁用 Zoom 嘅話，咁即係都係公務員嚟。我想講呢個就係、是，喂，你 Zoom 去奔喪都得嘅話，咁不如你 Zoom 去坐監啦， 係咪啊？你成日照住對住我 Zoom 緊我，咁、啊、我知道我坐緊監啊。嗱，佢嗰個解釋係咩咧？陳教授嘅解釋就係話咧，即係今晚啦，應該即係一兩個鐘頭之前啦。就個喪禮本身咧，就已經喺社交媒體已經公布咗出嚟啦，即係個時間同地點，有多人去。咁咧就為咗保障呢、這個即係懲教人員個安全同埋在場人士安全，咁就即係我哋唔批准啦咁樣。咁個法官唔係咁睇喎，咁邊個啱邊個錯先啊？ 你話過往嚟講，甚至係殺人犯咧，都有批准過。 嗱， 而家唔係講緊九七前啊，講緊九七後啊嚇。九七後都有批准過啲重犯外出奔喪嘅。 但係而家佢有個駁法啊嘛，即係我如果我冇睇錯，應該郭偉強啦，話、你係呢、這個賣國係咪啊？你係呢個數典忘祖。佢而家就即係係一個賣國賊，咁你咧就，但係我唔係 exact wording 嚟啊，即係大概咁樣啦。你就分咩喪啫咁樣？嗱、那個問題咩咧？就係佢而家未定罪啊嘛，但係審都未審噶嘛。即係頭先你講嗰啲指控係佢而家都未正式成立， 未審嘅， 未審噶嘛嚇。即係 未審未判， 未審未判啊嘛，大佬。哇！呢、這個咩啊？屈明賢啊，呢啲哇，全部跑咗出嚟。嗱，我好強調一樣嘢啦，去到依家咧，其實大家要清醒一樣嘢嘅就係、是、囚犯有權利嘅，係囚犯有人權嘅。即係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大家一定要好清晰講出呢樣嘢啦。就唔係話因為佢犯咗事，甚至佢而家未犯事添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拎出嚟啊！而家佢都未正式成為一個囚犯。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 後審嘅 乜而後審嘅一個人。你因為佢驚佢某啲情況，咁所以你先而家即係困住佢啫嘛。佢基本上佢。是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即是一個無罪推斷的情況之下，他仍然是一個清白的人的。 就算好像剛才我們說了，你就算殺人犯，我們都有前例，一直以來都有是申請 有批准過的例子的。那為什麼一個是即是他那個罪行，即是就算就判了刑的話， 他都有這個權利嘛。所以我覺得就是你現在呢就是動作有什麼呢，就是國安犯。喂，現在是國安嫌疑犯，現在不是國安犯，大佬。即是不要一下子就 即上纲上线去， 同埋就算真系国安法 都佢都应该有人权。 你国安法里面有冇写明呢啲人系不准不得申请外出奔丧嘅？ 冇咁啊！而家即系条法律谂得太急啊，好多嘢未讲啦。但系大家知啊，刘晓波当年都可以咁做嘅。不过而家时势唔同啦。好啦，嗱，但系我最想讲一样系咩咧？就系、是、惩教署佢出咗呢条桥出嚟，要你用呢个 Zoom。去奔喪去知命為用呢，咁我都係玩挑佢，玩即係應該用粗口去講，係玩鳩個胡志偉。 嗱，係最離譜一樣嘅，你 Zoom 去知命為用，你真嗱，我唔知邊個諗出嚟屎橋。咁嗱，你懲教署，你覺得依啲係一個係因為開明嘅做法嘅話、嗯，你不妨開名講下你依個咁開明嘅官員，話、俾大家聽邊個官員咁有開明嘅頭腦諗到呢條橋啊？ 係、啊。我覺得後面其實有個政治意義嘅，個政治意義喺邊度呢？就係而家你開始發覺咧，即係犯親呢啲案嘅，即係被指犯親啲被拉嘅人咧，通常都會被羞辱嘅。其實呢個係整體呢個環境入邊去營造呢樣嘢，就係你一旦你去即係被呢、這個成為一個政治打壓嘅話咧，佢唔係淨係拉你嘛，佢係要羞辱你，要羞辱你個原因係咩？因為是避免你的頭上有政治光環，而形成了一種的政治本錢， 仲有一種係人格的謀殺， 人格謀殺嘛。其實在中國很多的，譬如舉個例，譬如呢個許章仁，佢呢個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法學者，佢拉佢罪咩？嫖妓。 係啦，我哋香港有啲咁嘅曾經不上的一啲咁嘅人物，咁、其實你都發覺。好多被嫖妓嘅、包括嗱呢、英國領事館嗱嗰、位姓鄭嘅 人， 係啦，咁佢都係用依一個咁嘅罪名係拉咗嘅，咁、或者係一啲咁嘅以前係陶士偉啊啊嗰啲咁嘅就都係一樣啦， 好多再以前嗰啲有一個就係阿李華明個 friend 啊嘛，又係咁樣啦， 係啦， 真係選唔到啦嚇。嗱、其實呢樣嘢本身咧，你喺呢個文革嘅時間咧，時期咧。你是看得最清楚的、你記得一件事就是什麼呢，當那個反革命分子被槍斃之後、是問回家屬要收回子彈費。另一個例子是什麼，彭德懷他被剃頭之後呢，他以前有個地方他綁過條即是他的馬綁著棵樹那裡，即是等著馬休息，那棵樹身邊要斬了他、其實點解我一路強調而家係文革 2.0 咧？就係因為而家上位嗰班就係當年文革嘅紅衛兵嚟噶嘛，所有呢啲嘢係出翻翻嚟噶嘛，係嘛？嗱，至於頭先我哋講個國安個問題咧，即係大家要記住一套戲啦。而一套戲睇唔睇到咧，就叫《假如我是真的》。 係。 咁嗰套戲邊個做主角啊？ 我哋嘅影帝啊，譚詠麟。嗱，佢就憑呢套戲咧就 攞得金馬獎。 係啦，最佳男主角影帝。 咁佢而家認唔認咧？咁嗰套戏讲咩啊？ 嗱，咁就系讲咧上海嘅，即系应该70年代之前啦。咁啊，就有个后生年青人啦，就话自己系高干啊，我巴士李刚咁样啊。咁啊，就做咗啲事情啦，最后尾俾人揭发咗啊，就系即系话系假嘅。咁佢就提出话，如果我系真嘅时候，其实 咁啊点咧？如果系真咪搞掂咯， 系啦， 真嘅时候。咁但系呢个古仔其实都唔系原创噶嘛。應該是有一個俄國的作家果戈里，如果我沒記錯就是秦安史，就是講個地方，就是那班地方的人就很盲塞的，又未見過世面的，突然間有一個人來了，就是我是這個首都柏林的官，哇，那都不用， 就是秦安史， 但是沒有任何不需要證據的。我們現在問這個問題就是說，譬如說這個第一樣東西就是國安警察而家佢搜獲任何一間嘅鋪或者拉任何一個人，佢需唔需要有一種嘅具體嘅證據？嗱，琴日呢個係有法庭嘅手令嚟嘅，但問題就係佢係基於咩原因去搜呢間鋪？佢需唔需要交代咧？即係想唔想話俾你聽咧？搜唔到，咁需唔需要去即係向呢個當事人作出某個程度嘅道歉咧？係咪啊？咁當然唔會有啦。咁但係而家係咩咧？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咪可以扣陷啊！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上面呢個圖案本身，你話佢係嗰個而家禁止咗嘅口號， 咁你咪拉 Q 佢咯。 同埋你宣布依個就係犯法， 就是、犯法咯。 你宣布啊？ 係啊，你宣布咯。喂，我而家見到喺街度著件黑衫黑褲咁就走噶咯。喂，咁你不如禁咗，不如唔准穿黑衫黑褲啦。即係你講到明噶嘛，大佬。而家你嗰個問題就係、是、你法律界人士應該出聲啊嘛，就係、是。喂，個法律好模糊啊，大佬。 咁唔好意思啊，嗱，我哋喺法庭裏面咧，你戴住個黃色口罩都講你出嚟， 都講出嚟。咁你講翻聽，點解你戴住個黃色口罩係要講佢出嚟咯？你要 但係法庭裏面個官唔同你講喎。 係啊， 而家最可怕嘅地方咧，就係話不單止係執法嘅人員，你司法人員，你法官都有呢種有色眼鏡，又、 啊、 或者係直情係一種係唔講法律嘅情況出現。 係啊，咁所以你即係大家唔好即係。嘢無所適從啦，無所適從嘅辦法就係、是、哦，你冇計啦，咁大家咪忍你吞聲咯。但係忍你吞聲，你又會遇到騙徒嘛？即係頭先講，假如我是真的，假如嗰個國安警察係真嘅，咁你點算先？喂，我真係唔知喎，佢打電話嚟，喂，佢係真定係假先？ 因為喺嗱，就算佢親自出嚟，嗱，我哋喺過往依年幾兩年咧，其實大家好多時候見到咧，好多。所謂執法者咧，佢唔會show任何證件俾你睇嘅喎。咁、你問佢攞證件嘅時候，佢仲話你係咩阻差辦公，告多條罪嘅喎。 係啊，依 一種情況嗱，咁其實大家可以諗一諗啊。其實早十幾年前或者廿年前都其實。到前幾年都有噶，咁你想啲見到好多車咧喺高速上面，因為每個收費站都要收錢噶嘛，你見到人咧就話國安，咁你收啲即係收費員咧問佢時候，我國安，你證件咧我唔需要俾你睇。佢真係我都坐過呢啲車，咁係咪國安？我真係唔知喎，睇落都唔多似嘅喎。 嗱呢個情況，即係張生，大遲啲會點樣咧？自稱國安唔使俾錢，直話唔使俾錢嘅啦。 係啊， 唔敢收你啊，大佬。 係啊，係嘛、啊？我同佢計一計，去由依個深圳去廣州，去慳翻兩三百蚊依、這個 車費啊， 嗰、那個過路費。咁你依啲情況，我相信遲早香港都有嘅。 係啊， 嚇咁同埋嗱，即係各位執法者，咁其實你哋真係唔好咁開心，即係話而家你有咁嘅權都好啊。咁、我都曾經講過，你我相信你依、個政權唔會係短期內。即係你可能都維持到十零廿年起碼嘅可以。當你哋下一代唔係執法者、唔係掌權嘅時候，你哋嘅下一代其實都會面對依啲咁嘅人嘅。你哋可以自己諗一諗。 冇嘅，我覺得而家佢哋好 enjoy 嘅。即係我嗰個感覺上啦，其實佢好 enjoy 而家呢種咁嘅，即係無限權，嗰個權力無限呢種咁嘅快感嘅。但是呢就當那個情況去惡化的時候，即是惡化的意思是什麼呢？譬如舉個例，比六十年代我們目睹那種貪污，那種即是地下秩序，那種興起是更加恐怖的。因為將來是沒有秩序可言 的，因為地下秩序都有秩序， 都有秩序。 我們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你會見到，其實最多就是說、我是收保護費、我收陀地、你擺檔不來我就掃下你檔口、我們都已經咬牙切齒了、但你一般平民老百姓，我們他不會搞到你的、真的不會搞到你，最你老粒的你不計算但是我們不會說給他們、就是砌山豬肉砌到通街，我哋平民一般人都會砌到。 係啊， 咁砌山豬肉佢其實好多時候嗱，我唔係話即係唔會普通人都俾佢砌啦，唔俾佢砌。咁其實一般嚟講，俾佢砌嘅都好多程度。 某個程度佢有個理由喺度嘅， 即係佢哋都係有底嘅， 有個引路喺度啦，即係話有啲因素喺度。 係 而家 random 啊，大佬。 係啦，咁嗱，你話嗰啲咁嘅人，就算嗰啲本身係衰人，係咪都應該俾人砌山豬肉？ 梗唔梗唔應該啦！有好多係因為被砌生之後，之後變成壞人噶嘛，就唔係因為佢本身係壞人啊嘛，係因為佢即係冇佢冇計，佢被打落呢個十八層地獄之後，佢咪變咗就只能夠一世係咁樣咯。咁到後來個香港社會環境好少啦，咁有啲人就開始可以從良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你呢個社會係出現咗一個權力。極度 快速腐化的情況是不是？當然啦，即係街坊市民大家都睇好清楚，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咧就出傑德在嗰個荃灣嗰度就排曬隊噶啦，大家係表態咯。這個唔係， 我相信聽日人仲多噶啦，咁唔知佢會唔會又走又彈去掃場啦？ 冇嘅，我覺得係咁樣嘅。佢而家就大家睇嗰、那個，即係去了解個風向標，睇文匯大公啦。睇嘅先唔係買嗰張報紙啊，佢張報紙冇人買嘅。OK， 兩張報紙冇人買嘅，所以唔使睇嘅。就係、是、你知道當嗰日，佢個文係追擊邊個人嘅，咁你知道大概下晝晏晝發生咩事啦。咁、所以佢琴日朝早就講咗崔基德傳翻俾你，咁下晝講完就去咯。喂，咁你睇到就係一脈相承啊嘛！呢啲嘢即係有個部署喺度嘅， 有脈絡喺度，有脈絡咧就係話邊個指揮邊個咧？ 唉，呢、這個都唔使問啦。 即係點解嗰邊即係春江水暖就鴨先知？ 唔係嘅，可能係睇佢嘅，即係啊，今日睇到阿文匯大公寫咩，咁咪去咯。好啦，嗱呢一節結束，下一節翻嚟講咩？下一節翻嚟講過一個即係比較特別啲題目，我相信好多人有興趣嘅就係、是、Bill Gates 離婚嗰個原因啊。咁另外一個亦都好恆常咧，因為大家知道咧，最近就有一個比較即係出名啲嘅，即係比較多人注意啲嘅，由福建係咪？ 係 偷渡去台灣嘅一個 case 啦。係咁就引起咗台灣國防部一個反彈喎。據我所知，即係都幾嚴肅地討論呢個問題。點解佢有？如果佢遊到過嚟，咁咪好多共軍遊到過嚟。咁下一次翻嚟，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咁第三節我哋講就係一個即係重點啦。就係而家緬甸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全面內戰嘅邊緣啦。咁、而全面內戰嘅邊緣咧，事實上咧，呢、這、一個革命軍咧，我應該講革命軍啦，團嘅政府嘅力量咧係唔差嘅。即係你睇到佢嗰個學習嗰、那個、那個 learning curve 係相當之快，係同佢而家同呢個即係軍方係有得抽嘅。咁點解係咁咧？阿張三第三節會解釋俾你聽，應該我哋翻嚟。